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冬梅，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曾在国有建筑设计院工作11年，2004年成立自己的建筑设计事务所。他自小天马行空，我行我素，做事力求极致，做人真实豪迈而又诗意内省。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冬梅。冬梅圆圆脸，50岁的人了，笑起来还带着一丝孩子气，满满的少女心。她在大学大院里长大，父母都是大学老师，她对自己小时候的评价只有一个词，就是奇特。 我比较奇特。 为什么用奇特这个字？ 因为女孩子活成我这种状况的比较少，我后来才意识到。小时候上小学，我爸跟我说了一句话，说那个上课说话没关系，自由散漫没关系，只要学习好哈，老师在批评你的时候啊，心里是喜欢你的。于是我呢就非常的贯彻他的精神，然后上课就是完全自由的状态。然后我爸有一天开家长会回来，不干了，说闺女，让你自由点没关系，全班最差的同学都有一朵小红花，你居然一朵都没有，就是一个完全放松的一个孩子。我想我后来所有的这个轨迹跟我幼年时候被如此放任的呵护是相关的。然后我记得我考初中考高中的时候，我比较悲哀，是我一直在大院里这个学校一直到高中毕业。 这环境很单纯啊。 太单纯了，但是我每次升学都是那个学校收的最高分的孩子。 所以老师拿你也没辙。 对。我总能看到别人的两个东西。一个是他对你的说出来的东西，和他目光中带来的他心里的东西。 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从小就能感受到。 对。然后我就想有一些本质的东西，我们要的是什么。我其实很贪恋他人们眼中那个心底的赞赏，不在乎说出来的东西，而且我愿意去体会这件事儿。我觉得这是对我真温暖的东西。 整个学生时代还是很单纯啊，虽然有些调皮捣乱哈，在一个大院里头， 到高中只有一个愿望，就是逃离大院。 其实大院给你们提供了很好的环境啊，一切的方便。 年轻的时候只要放飞逆反，就是一个自我的寻找过程，所以就带着这个情绪去了南京。去南京的时候，记得上火车的时候是，哎呀，欢歌笑语。我父亲问了几句话，说南京那地方特别热，然后冬天特别冷，没暖气，你过得了吗？一个人都不认识。我就跟父亲说了一句话，别人能过我就能过。第二他说，你去了你会觉得你成绩不好，或者是你是不是笨，我父亲问我，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 不会啊，你中学的时候学习那么好，从小到大。 但是我没有去上重点中学，只在我们的那个北航那个小院里的那个小鸡头而已啊。对对对，他怕我出去以后有挫败感，他问我你觉得怎么样，我看着他不知道要跟我说什么。他说，哎，你看这渔民的心理啊，他说这个全国哪儿文化水平最高，我盲目的非常自豪的说北京，北京，然后说那个北京哪儿文化水平最高，海淀，海淀，然后他不说我不是海淀重点学校，他说那个海淀里你算笨孩子吗？ 我说不算，我不算笨孩子，就揣了这么三句话跑南京去。然后到南京的时候，因为当时北京的高考分数比江南要差很多，特别记得我宿舍的这个室友问我说，我是这个整体这个一系的八五级的全体学生的倒数第二名的成绩进的。 是南京的哪个学校？ 南京的东南大学。 东南大学 就是原来的南京工学院，老中大。就是拍这个青春的、这个、 是我听着很耳熟啊、 对对对，拍青春的那个大礼堂对我们来说太熟了， 是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是就在那个院子。 为什么选择建筑系？ 高二以前还是一个一心要学医的孩子，拿个萝卜就打针，见什么就摁但是到了高二的时候呢，我的一个同院的姐姐考了清华建筑系，她回来跟我说什么都不用学了，就背着画家去那个写生、天天就这日子， 太好玩了。 哎呀，我一听这个，这好， 羡慕死了， 这好、就这么一个冲动就去学了建筑。全家族中没有一个人学建筑，我也不知道建筑是什么，但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是，我是倒数第二，还有个倒数第一、那个倒数第一也同样是这个北京人，但是这两个人我要证明这两个人最后都是对建筑孜孜以求，而且回到这个行业内继续在努力的。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这里是人物空间。1985年，18岁的冬梅从清朗的北京逃离，来到了烟雨浸润的南京。在那个诗意勃发的年代，在那个遍地诗意的江南，享受了一段难忘的诗意青春。 我们鸡鸣寺门前有一条樱花的道。 你们学校离鸡鸣寺很近吗？ 就在鸡鸣寺，在鸡鸣寺、这条樱花路直通玄武湖的一个门叫解放门。我们可以半夜10点钟在解放门翻那个城墙，在城墙上走，古城墙，走到那个叫九华山的那么一个山，然后再下来。我们经常会晚上到那个山城墙上面去，望着下面的玄武湖，然后弹着吉他唱歌，那是我们简直难以忘记的东西。认识樱花是在鸡鸣寺我们门前。樱花在那个时间我读懂了，那是一种态度，而不是一朵花。鸡鸣寺的樱花是那种可以没有叶子复瓣同时开放，开的粉红色重重的云连成一片的樱花，而且它可以在一夜雨之中就落樱满地。记得1年级是带了3毛的最初友谊出版社的那个最初的几本，撒哈拉沙漠和、梦里花落知 多 少，就这两本、是背着这两本书去的，然后 在樱花树下读梦里花落知多少。 因为那个年代也是赶上了非常特殊的年代，85年到89年，这高晓松说那是一个白衣飘飘的年代， 对，诗性大发的年代。 对对对，我们那时候崇拜的是两种人，校园里 诗人， 对，一种是哲学家。 对， 对对对，只崇拜这两种人， 所以每个人都梦想自己能成为诗人，都会写几笔。 是的，我记得在3年级的时候，我当文艺委员，我就干了一件事儿。我们有大教室，都是每个人固定的图板桌，熬夜的时候大家都在一起，通宵是不关灯的。然后我就在那个大教室的墙上贴了一个就是绿丝绒的这个布，非常大，半面墙， 干嘛用？ 然后我就是跟同学说，我们可以这样，把我们所有的感受，你觉得一张纸撕了好看，你就可以挂上去，然后你觉得你今天写了个东西好看，你也挂上去。你任何东西都可以挂上去，你织了个小东西，绣了个花，你也挂上去，是这么一个像板报哈。然后这个板报后来就成为我们一个诗的园地，因为江南永远不缺才子， 对，它的那个环境就会容易让你产生诗意。 对，然后其实这个诗意在我后来讲，我其实跟他们学了很多情境的感受。我记得有一个同学，哎呀太神了，他拿这个大字报纸叠成那个长的折方，很长很长连在一起，用毛笔的蝇头小楷写爱情。 哎呀，这个事儿太有意思了。 然后挂在你的那个绿丝绒布上。 是的，整条的挂在上面。我还记得那个其中两句，我至今都还记得。 嗯， 他说不是没有爱的愿望，而是没有爱的激荡。我们那个时候实际上太美了。 冬梅，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曾在国有建筑设计院工作11年，2004年成立自己的建筑设计事务所。他自小天马行空，我行我素，做事力求极致，做人真实豪迈而又诗意内省。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冬梅。在青年时期受过诗和歌的熏陶，这个对于以后的成长岁月影响应该还是蛮大的。 我觉得我后来干的这个职业，我销售的是什么东西，是我自己的想象。吃这件事儿也后来对我们的这个对土地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我们再去看风景，看人文社会的时候，跟我们的目光的出发点是息息相关的。那个时代，那时候的诗看得懂，就是我们真的是看得懂。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我们去寻找光明，不是说只是那种呻吟感受，那是带着很重的责任意识的， 是有力量的那种诗。 嗯，而且我们毕业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确实这个时代跟我们息息相关，我们是受到了很好教育的，我们是几任的。我是89年毕业的， 很有责任感的。 是的， 1989年大学毕业的冬梅被分配到北京某国有建筑设计院，拿着每月70多块钱的工资。89年到90年，冬梅在亚运村工地待了一整年，所做的工作和设计完全不沾边儿。那个时候的冬梅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我要做设计。 说什么我都要回来做设计，哪怕有厕所都 OK。 然后我记得我的第一个房子是一个锅炉房，我认真到的程度是把这个锅炉房开出了我建筑界都知道顶级大师叫勒克布西耶的那种乱七八糟的窗，我是开了那样窗的一个锅炉房，然后所有人都笑话我，我一定要去设计，我充满了设计欲望，在可行的状态下，我只有去开窗的形状允许我，我就拼命去开窗。我这个状态可能在后来的职业人生中有过几次，完全专注的，哪怕是鸡窝或者最小的东西，我都玩命的去做它， 就是有强烈的欲望。 是的，我那个时候我觉得很珍惜，因为我可以开始设计了，虽然我只有这样的机会。 嗯，后来呢？锅炉房之后， 锅炉房之后做小学校，研究住宅。 嗯， 93年我的学报就登了我的住宅，那时候就是靠一个执着，就是我做这个小东西，我就研究这一小点好不好？ 但是我要做到极致。嗯、 是的。 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 凭着这股执拗劲儿，冬梅出色地完成了很多的设计作品。1993年，她设计的北京枣园小区34号楼还获得北京市优秀工程3等奖。但是她并不满意自己的工作状态。曾经有记者问她：“你觉得青春是什么？校园是什么？毕业又是什么？”她答：“青春是无所畏惧，校园是纯美时光，毕业是一声叹息。”在这种心境下，1996年，冬梅生了自己的儿子。 97年在家带孩子，我会觉得世界离我很远很远。我看任何的建筑杂志和当时的建筑的会展上头的案子，我都觉得遥不可及。我甚至觉得这世界不需要我， 很失落。 我很平安，但是我觉得这世界完全不需要我。多我少我是没关系的，这个感觉非常不好。我记得同学给我打电话说你怎么样，我说健康啊，没事啊，什么都好啊，但是我没有穿花裙子的愿望。这个是这10年中最深刻的记忆。那个时候我产生了一个第二次那种就搭鸡窝我都要好好搭的愿望，我有那个强烈的自救心理，我觉得我是那种内心有沙粒的人， 就是他们讲贝壳为什么能磨成珍珠， 嗯， 是因为它的身体里有一颗沙粒。我觉得这个是看护我自己的那颗沙粒，就在那个时候特别想干活。我记得他们给了我个大门，是一个东北某学校的大门。哎呀，我当时流行解构，我光轴线就弄了多少，最后我那个图把他们感动的，他们把所有设计费给了我一人然后别的专业都不挣钱，都拿别的钱去补。然后那个时候那个计算机也刚刚开始，我们也不太会，然后只会 zoom copy zoom copy， 都是日日夜夜的去做，直到我的一个项目出现，就是北大的农园。那投了第一轮，我很轻松地做了一个案子，他们就说都不好就打回来，让去树标。嗯，我才看到，哦，原来我跟建设部院的这个一个建筑师在做竞争。这个建筑师刚刚做了百年纪念讲堂，而且得了最高的国家级的奖，明显我是陪标的，是这状态。好，我回来我就跟我们领导，我是国营单位的一个老员工，嗯，啊，我跟领导说，那个你们让我陪标我不干。然后他们说那个没输你就再干一轮吧，然后就又干了一轮。这一轮干的时候呢，我做的就是把功能什么都排得比较好了，研究的深厚一些了，然后再去汇报的时候仍然没中。但是这时候是个面对面的树标，我就去看这个建筑师讲他的方案，然后我讲我的方案。但是这个对话之后我忽然发现，咦，他怎么有的功能他没排好他说他排好了呢，怎么有的事情他没做到他说他做到了呢，这个力量特别强。然后我就像那个小红帽一样我说不对呀，我还做到了好多有用的东西呢，现在想想多好笑的。人家说你回去再做第三轮，我说我不做了，然后说不公平， 一个国营单位的老职工还能是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对待问题的方式， 啊， 很难得，还没有被磨平， 很搞笑，说不公平，说不公平怎么办，做第三轮。我记得我那国营单位的头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还是真的蛮谢谢金院长。他跟我说，冬梅，你没有看到我们没输，你还有机会做第三轮。你知道我的心气儿是什么，说他不公平，那没输我该赢，我是那样的一个女孩。然后所有的人都跟我说别做了，做了8个月9个月了就没钱也没有奖金，再往下做都赔到姥姥家去了。所有国营单位的人都不愿意做这样的活，就是虚妄的工作。我在那说我不见得做，我也很牛，老职工嘛。但是我有一天大雪，我一个人又到了北大，然后站在那个雪地里看，就是老农园食堂周围的学生迎来过往，我忽然觉得一种使命感产生了，就是如果我能做点事儿，然后他伫立在这个地方，这个老校园里，我觉得是一件很牛的事儿。那个愿望和渴望上来了之后，在场地中意识到有好多事儿处理确实是不当的，是这个自我修正的力量逼我做了第三轮。而且那个第三轮我憋了一个月，到快焦了不敢出手。我真的非常感激当时的那个基建处的那给我的这宽容。 嗯， 我最后延了一星期，所有人都延了一星期。我拿仅有一张表现图的钱披露4000块钱，因为成本小院的成本也是很少的，去做了一个灯光模型。我画不起表现图，然后完成了我的农园。然后后来这个项目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最后你胜利了。 对，赢得了这个项目。这个项目的赢得对我职业生涯是起点性的。 在国企工作的11年，冬梅完成了结婚、生子、评职称，用她的话说，是一切体制内的人该做的事情，她都按部就班地做了。可是她总觉得内心缺少了点什么。 在那个时间，我也很浮躁。我还是要谢谢我的先生，我的先生当时是我们班长嘛，这个可能比我的人文厚度高点，就说了这么几个事儿。他说你到底要什么。我还记得20年前我搜索我自己的思考要的几样东西，一样东西我说，哦，钱呢可能不能太少，得能生活才有尊严。然后第二，孩子要有好的教育。第三，我希望我的设计他们都听我的，我心里觉得我有好多美好的愿望，所以我希望人都听我的来建造。我记得那个讨论，那个他告诉我说，爹，钱多少是多呢？ 够用又是多少？第二，是孩子的教育要靠我们和孩子共同的努力。然后第三件事，说是人家都听你的，你永远不会达到。我在这个20多年后来想这三个问题，我都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事儿。我11年在体制内，我觉得那潭水我看过了，我不知道大海是什么样子。我想到市场上去看看，也是因为农园让我有了信心，我能够做得这么好，就开始到一个公司，这个老板是个女孩，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说我们是要做一些好的建筑的，就为这一句话我就选择了去她。 等于从体制内出来了，到了一家公司。 对， 那一年多大了？ 2001年，应该是32、33这个样子。我的农园的装修是在那家公司开始做的，在那家公司我做了3年的主任工。当时我用我在住宅院的住宅积累去做住宅创作，我会一个人带很大一个团队，然后去画草图，然后带地产。头半年我累到最后把自己烫伤，因为我农园的装修在做，然后带地产的很大的活，同时做普渡寺的那个改造。普渡寺是个元代的台子，那个大台子的改造是我做的。那时候累到的睡桌子，把自己的脚烫伤。就在这个背景下，我开始02年我最初的旅行。我的伤好了，就跟着兄弟们上了西藏。那个时候我记得在布达拉宫前，我觉得布达拉宫很小。我到了珠峰的时候，我都是平静的，我都没兴奋，注解我那个花裙子的状态有多差。然后我记得在大本营早清晨独自面对珠穆朗玛峰的时候，那个悄悄地说了一句话，叫我来了，然后自己眼泪哗哗流。然后回来以后，在日喀则住桑珠斯宾馆，我的感受才回来，我才可以去看到扎什伦布斯啊，什么那个大昭寺啊，所有这些东西，我才能感受到他们，那叫像破冰一样的状态。在这个情况下，我后来03年又去了尼泊尔，跟一个女孩一块儿去旅行。 这一趟尼泊尔之行给冬梅的内心带来了更大的冲击。旅行回来，她就做出了人生重要的选择。这个选择是什么呢？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和我一起继续对话冬梅。很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明天见。 收听到的是今晚拍案。法律离我们并不遥远，它其实就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一部影视作品的片段， 就是你已经尽力，因为只有我自己。 一句流传下来的格言， 宪法给我们的是一个罗盘，而不是 迟到的正义、非正义， 都会折射出法律的点滴光辉。今晚拍案20点，与您一起分享法律的细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